một lần tinh thôi tam thập lần tập tuần tập diệu tập yên tâm nếu gặp cực dẫn chung là cho tam thập tâm có mà mất dễ cho gặp cực dẫn á cực dẫn là sau hay hiện dẫn chung và tùy nhất dẫn chứ là hạ mình sổ gọn cái sập sơn sập dĩ sập yên tâm ấm sập sơn chứ chỉ là hãy chỉ cái sập dĩ vầy sổ là sơn sâm mũn túc sâu thùng cả nhập không quần tàn hay cứ suy nhìn nhập không quần à vì bất dự trượt như không đằng cao xíu phần á phá tâm mạc răng cho mình vậy, cho cái sập xuân, cho cái sập dị vậy. Còn mấy cái sập dị á, cho cái sập hằng. Sập hằng mình vậy, sập dị, cho hay cho cái trung phục nhân vậy, cái là quảng hằng phát trì. Sau chồng hông nhập cả quân, nâng có sập yên xâm á, cho tiếp sĩ sập vừa hằng vậy, như chồng chính xóa có cái sập trống,所謂戒忍、知見忍、定忍、慧忍，乃至一切法空得無生忍，就名為佢哋十堅心。咁啊，十回向修呢十種堅心啊，即係話修呢個中道正觀，希望咧能夠得到登十地。咁啊，現在話聖胎三十人，聖胎嘅就係收呢個仆人嘅三十位，即係十住十行十離鄉，就能與呢個十地嘅聖位咧為胎，即係先先咧修行呢個賢位中嘅三十位，然後咧可以進入呢個十。地的聖位，咁就叫做仆人中聖胎咧，係有三十人，三十人佢三十位啊，所謂十住十子同埋十之音，個三世之佛都依中行，無不由此仆人生，一切菩薩行本願，是故發心信心難。若得信心，必不退，进入无生初地道，教化众生各中行，是名菩萨初发心。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赞叹仆人慧中嘅功能，系话三世诸佛佢广修福慧两足尊。萬德莊嚴，然後先至成無上菩提，仍然不離呢個仆人嘅三賢位。所以話三世諸佛咧，佢哋於中行，三世諸佛因中啊，亦係修持嘅三賢位。咁無不從由此仆人生。咁啊，第二句咧就係、是、解釋。能生之本就是说修持这个仆人为因为圣胎然后先至可以入菩提佛果他说无不由于修行此个仆人得到登日十地乃至成无上菩提他一切行菩萨行本愿，就唔单话三世诸佛因中受此福引，乃至到一切菩萨所修嘅自利利他之行，乃至广修六道万行，初初啊，亦都系受此福引嘅生心贤慧啊，为其本愿。由此之道，福引为。即是三賢慧，不但為三世一切諸佛之成佛的本願， 阿至一切菩萨嘅行门，亦以此啦系为本。不自故发心，信心难。以是之故啊，在于呢个发心为宗啦，能够从呢个信为宗去发心咧，系一件难事。咁啊，发心咧，我就可以讲系指呢十字位中最初嘅一字咧，叫做发心字。我哋想登初字，乃至登十字，必定咧在十字以前嘅十种信心满足啊，善根成熟啦，然后先至可以登入十字位。如果唔系咧，十信嘅信心唔满足啊，就唔能够登呢个十字位。咁啊，但系呢个伏隐位中，下隐就叫做十字位啊。十字位之前就十信位啦。咁啊，十信位咧，佛经上讲咧，叫做轻无众生，亦名叫做轻无沙啦。咁啊，由于佢啦。发心之后有阵子都去心的，好像一条很轻的毛一样会随风而转，他的心未曾决定，所以说是个发心之中以这个信心是最难。那么现在我们发生登初字固然难，但是十字前的十信位欲想十进位中而退呢，更加是不容易。所以说事故发心，你想登十字位，但是十进位中修行之时不退心，是一件很难的事。他说若得信心必不退啊，那么如果这个行者十信位中位位上进而不断，咁啊因缘果满啊，就可以登到呢个十字位，从此就决定发大乘菩萨心，再不退堕于凡夫二乘之位啦。咁话进入无心初地道者，咁啊从十信发心。念念精进而不退啦，咁啊进入十字位啦，再由十字位中进入十行十回向，咁啊伏隐位嘅三元位得到满足咯，咁啊登到咧十地啦，属于佢就圣位。十地位中最初咧叫做欢喜地啊，欢喜地在呢个五隐之中。属于第二的信隐位，初破无明，初正法身，所以说呢从这个三言位啊，再进一步进入这个无生不生不灭的初地位，教化众生各中行，是名菩萨初法心。这一句呢属于重这个利他之行，就是说菩萨常起这个教化众生之心，教化一切众生享这个各中之行。因为菩萨自己的的确确得到觉悟了，进入这个初地位了，他亦都以自己所修所证这个不生不灭的中道佛性啊，照样呢去教化众生，亦都希望一切众生同他自己一样进入呢不生不灭的中道里。所以说菩萨啦，初地菩萨教化众生呢，在这个觉悟中行，这种名为叫做菩萨啦，初初发心，即是在这个初地呢发心啊，教化众生，希望众生同自己一样。 不善觉菩萨四天王相照二帝平等道，权化众生又发觉是更一成无上道，入理波耶就名为住，住生德行的名为地，初住一心足德行于第一而而不动。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是仲呢个信忍，信忍呢就是从呢个服忍进一步就名为佢嘅信忍啦，信中道嘅妙理。咁啊，信忍就有三地，第一呢，我哋刚才呢一段经文呢就正正式式啊，就是仲呢个初地菩萨。自利利他之行，不善觉菩萨四天王初地菩萨啦，叫做欢喜地破无明正法身，善觉中道第一二地嘅道理，咁啊称为叫做善觉菩萨。初地菩萨正中道理之后，佢有一种慈悲心。大权示现啊，延伸度众生，所以他为这个南圆浮提四天王，以这个四天王身份呢来个教化那些众生。个相照二帝平等道啊，这一句经文呢就是解释初地菩萨所修的观行，二帝就是真俗二帝。咁啊，常咧解釋噶啦，真帝就係清淨直接個空理，俗帝咧就係菩薩啦，入世度眾生，不能咧捨棄呢個世間。若真帝，若俗帝，都不離一心自性啊。所以呢次話相照二帝咧，就不但觀空，亦都观这个俗帝，观真帝如空如幻就如化，但是他观俗帝之时啊，亦是如幻如化，因为真帝本空是清净直灭，但是能够重启起用以慈悲度众生，就叫做俗帝了。咁一个就平等道咧，就话菩萨以呢个波耶正智，现在我哋所讲呢部佢哋《人和富国波耶波罗蜜经》咧，处处都系发挥呢个波耶嘅本体，以共波耶嘅观照，菩萨以波耶嘅正智啊，相照呢个空有嘅道理。所谓照真之时，有俗谛啊。知俗谛之时，有真谛。所谓即真而俗，就即俗而真，真俗圆融，空有不二。我哋无以明知咧，就叫做平等道。呢、这个平等之道啊，系众生诸佛都本来具足，圣凡无二啊。确确呢，每一个人都本来具足噶。圆满无缺嘅，咁就叫做平等之道。所唔同者咧，迷误而已。啊，权化众生又八个呢一段句经文咧，就讲初地菩萨大权善教化众生之事，佢所住呢个国土咧，就系住八国嚟嘅度众生，即系从前呢个长文啊讲啦，佢有菩萨。自八佛国中作圆浮四天王，修八法门，二谛平等心，化一切众生。咁啊，上来呢段长韩文咧，就已经咧系解得好清楚啦。佢此生一地都无上道啊！咁啊，呢一句经文咧就解释啊，初地菩萨越凡得胜。咁咩叫做一乘道呢？一乘就是一佛乘，即是真如实相。 咁咩嘢叫做無上道呢？所謂無上者，實相嘅本體啊，無一切有相，無一切無相。所謂相照於呢個空有，亦都相離空有。照與共離同時，不可思議。我哋明知為叫做無上道。初地菩薩，初破無明，初證法身啊，善於覺悟呢個平等空道法身嘅道理，佢生一個歡喜，所以稱初地菩薩咧，叫做歡喜地。乜嘢叫做始登呢？就係初初登上，從十回向後心，再進一步咧，十地位中，佢剛剛開始咧，登入進入呢個初地位，咁就叫做始登一證都無上道。佢入理波耶都名為住啊，理就二帝中道嘅平等理，亦是剛才講嘅一證無上道。咁咩佢哋二入呢？波耶嘅政治，以呢個波耶智慧觀照，就叫做能入啊。咁啊，一證無相嘅平等道咧，就係我哋所證入嘅。咁啊，佢哋入理波耶。咁啊，能所不異住於呢平等法性中，就名為叫做住啦。佢住生德行，名為地初地菩薩。由呢個妙契一證平道啊，住無所住，但係而能生其心。所以出生種種的有為功德、無為功德，所以話自生就自於初地位啦，就生起種種的德行，所謂有為功德就無為功德，就名為佢嘅地啊。地咧就譬如我哋呢個地下咧，就能生一切嘅五谷花果，就名為佢嘅地啦。所以地呢有能生为佢个功能，就是表初地菩萨啦，登入初地位，住于初地之中，佢能够生出种种嘅德行，能够了解有为功德、无为功德，都是平等无二啊，如契合一样，咁啊叫做住生德行。为地，他说初住一心得行者，就是说初地菩萨初初呢登初住，他住于这个初地之中，那么他一心三观照于这个一境三谛，具足行沙千乘的功德，無邊清淨的妙行，所以叫做具足一切的德行。到這個時候，他自己固然歡喜，而諸佛菩薩見到有人家的修行，從心言慧進入聖位，登初地正法身，咁就方諸佛菩薩啦，亦都歡喜啦，所以稱他為叫做歡喜地。是於第一義而不動，第一義呢就即時是呢一證無相的平等道。咁此種一證無相平等道啊，所謂言以道斷的心行處滅，你說想拿出來給人看呢又拿不到的喎。但是虽然你讲得天花乱坠，人哋亦都唔能够真真正正睇得出。咁啊点呢？就为证乃知啊！如人饮水，呢杯水点样个热度呢？暖暖地又系叫做热，暖到开始辣嘴咧又系叫做热，再进一步咧嘅热到直情都唔能够落嘴噶，亦叫做热噃。但是你讲出给人听，究竟热到怎样呢？人家不了解，不能够体会，唯有你整杯热水送到他面前， 啊，佢一饮啊，连耳唔得，太然辣嘴啦，咁啊等下啦。啊，稍为五分钟之后咧，都仲系有少少辣嘴。咁啊，再过得几分钟啊，可以吞下去啦。然后再过几分钟咧，都慢慢凉啦，随便饮都唔怕啦。咁啊，再过几分钟咧，直情啊冻咗添啦。咁啊，呢种咁嘅程度啊嘅过程咧，就唯有呢个饮水嘅人啊，先至知得佢热到乜嘢程度，以及冷到乜嘢程度。我哋呢个第一而第二系一样。虽然是属于讲咗，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烦恼，仗着他自己的一定无上平等度啊，究竟的正悟得几多正悟呢？就只有各人自己的功夫修养，亦是自己知啊。咁我哋无名知呢，就叫做第一义。咩叫做不动呢？咁既然我哋讲初地菩萨。住生得行名为地，又话初住一心足得行，就是表示初地的菩萨啦，进入呢个初地位，实实在在能够自己描绘呢个中道实相嘅道理。既然中道实相啦，平等相啦，一乘道啦。到呢个时候咧，佢再不为啊，所谓空啊、有啊、真啊、俗啊、能照所照呢种嘅境界咧，嚟到喐动咗佢，等于话佢如如不动，妙契实相本体，咁就叫做嘅依第一义，依不动啊。佢离得开示就脱离王，现形六道。天国土，咁无缘无相第三世啊，无无无生都无二要。咁啊，呢四句经文咧，就系仲啊信忍中三品啦，属于呢个中品。咁啊下品咧，即系下忍啊，就初地欢喜地啦。中忍咧就属于二地菩萨啦。咁啊二地咧。就即时是离垢地，咁啊文中话离达开示铺离王，离系指二地，十地中嘅第二地叫做离垢地，佢离开一破戒嘅烦恼垢。达呢就系进入二地之后啊，再破一份无明，就再证一份法身。咁啊，呢个一心三观中道嘅妙理咧，亦都开达啦。咁就名为佢就达开示啦，即是菩萨嘅别名。菩萨以自己所学所证啊，去开示嗰啲苦恼嘅众生。咁啊，指导嗰啲苦恼嘅众生嘅所证啊，亦都如同自己一样。咁啊，佢就开示。咁啊，二地菩萨。既然离一切的破戒烦恼啊，进入呢二地位，观一心三观，而照于呢个一境三谛啦。咁佢现身度众生之时，在乜嘢地方系乜嘢身份呢？佢话铺利王啊，佢为咗铺利天之王，即系长河文所讲，佢话若诸菩萨住千国土。作铺利天王，修千法门十善道，化一切众生。所以话现形六道就千国土啊，就二地菩萨于呢个千国土中化度嗰啲六道众生，亦都说明二地菩萨比初地个菩萨个功夫渐渐咧进咗一步，所教化嘅对象呢亦都宽广咗好多，能够教化。千国土，咁无缘无相，第三谛啊，第三谛咧就是个中道。我哋通常讲就三谛啊嘛，真谛、俗谛，亦系中谛。咁啊，既然中道妙理不落于空，不落于有啊，所谓非真谛、非俗谛，就当然系真俗圆融、空有不二嘅中谛啦。 宗系属于三世宗咧，最后所以咧就名为咧叫做第三世，即系中道妙理，亦即系刚才所讲嘅一乘平等道。咁啊，既然一乘平等啊，就冇分彼此啦，就冇呢个能照嘅智慧，所以叫做无缘啊，冇呢个能缘嘅智慧。有能源的智慧才至有这个所缘的真俗而帝境，但是能源的智慧本体空啊，所缘这个真俗而帝的境界亦不得，那么它就无相啊，既无能源智慧，亦无所照的真俗而帝相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叫做第三世，即是的中道实相，所谓真俗圆融，全归此个中道理体，咁你就第三世啦。咁无无无生就无二招啊，咁啊乜嘢叫做无无咧？我哋先解释啦，无无呢两个字，我哋上一句叫做无缘，亦叫做无相啊。咁啊，现在呢次个无无咧，第一个无字就即是话咧。无无缘，上文呢个无缘就冇呢个能观之智，始终再加一个无字话无无缘咧，就系话连啊无能缘之智亦都要冇，咁啊叫做无啊。第二个无字咧就叫做无相啊，因为上句咧无相啊就冇呢个所缘之境啊。冇所缘呢个真俗二谛境啊嘛，现在咧唔单话真俗二谛境要无啊，无所缘嘅境咧亦都要无，所以用两个无字咧嚟空诸能源，以讲所缘都要无，所谓二无亦都要无，到呢个时候咧。真真正正得到呢个无生中道嘅妙谛，所以都叫佢做无生啦。因为一切法啊，到呢个时候咧，既无能源，亦无所缘啊，无生无灭嘅道理，中道实相就显露。点解叫做无二照咧？无二照咧，因为中道无生就无灭。当然是无能照所照，咁啊叫做无二照。咁名为空照，言天王应万国度群生，忍心无二三谛中啊变化生。咁啊呢四经文咧就系、是、众啊三谛所谓信忍嘅上品。咁啊信忍上品咧属十谛嘅第三谛。名为叫做法光地，咁啊话第三地个菩萨啊，佢悟呢个中道理之后，从理就起智啊，知识嘅智慧，呢、这个智慧咧系本有自己嘅心光，系本来自己具足嘅智慧。既然从初地进入二地，二地进入三地，再破一份无明。多正一份的法身，那他这个自性的心光，自性的智慧就多发挥一层，所以名为叫做法光地。那么法光地智慧增明，所以我们叫它做名为空照，就以这个智慧空理照于一切法都是平等，咁啊叫做空照。乜嘢叫做言天王呢？就是话第三地菩萨啦。而上文呢个长行文中所讲，佢曰菩萨，住十万佛国中作言天王，修十万法门四禅定，化一切众生。所以话应迎万国。个度群生啊，就话三地发光地个菩萨能够现身万国土，为万国土众生嘅导师， 以佢呢个慈悲功德咧嚟到教化万国嗰啲苦恼嘅众生，咁佢就应应万国度群生。佢忍心无义三谛中，咩叫做忍心呢？就系信忍之中嘅上品位。咁啊，明白佢哋忍心，即系咧信忍之中嘅上品位啦，咪为第三地菩萨啦。点样叫做无义呢？明啊，忍嘅功能，呢、這个忍心啊，有啲乜嘢功能呢？就系话以能观呢个智啊，嚟个波耶嘅政治，要呢个俗世之事，咁啊离魔啦。所谓离真，亦都离俗，离有亦都离魔，即系非有非无，非真非俗，不落于有，亦都不滞于空。凡系住着于有，就系、是、众生嘅我见。众生处处都计我嘅，执着咧系我所有，乐于有见就一定系凡夫嘅俗见。如果乐于呢个空见咧，就一定系异性人嘅寻空寂寂，不发慈悲心度众生。现在三地个菩萨啦，由于佢发光，有呢个自性嘅智慧，观于俗世之有如幻如化，所以不自着呢个有。观于呢个空故啊，但咧佢都亦都不住于呢个空，既不住于有，亦不住于空啊，全归中道嘅妙理。咁啊，呢个中道妙理咧，我哋叫佢做第三谛啦。所谓无义，修呢个忍心。信忍即个上品位，相照于呢个空有不二，不自着于有，不自着于空，咁叫做无二啊。然后进入第三呢个中道妙理，咁啊叫做三谛中啦。个出有入无，变化生，咁咩叫做出有入无咧？就系、是、菩萨啦。《金刚经》所讲应无所住，咁啊正呢个中世妙理啦。但系而生其心、哦，佢起一种慈悲心，入俗度众生，咁就叫做出有。咩叫做入无呢？佢虽然入心应无所住，佢正在度众生之时，佢不见有道有众生好啊。亦都不见得我为能道的菩萨，既无能道之我，亦无所道之人，所谓无人无我的，亦无众生，咁你佢哋入无啦。又即有即空，名为叫做出有咧，就入无。即有为法之中啊，本体就空寂，咁你叫做出于有，入于无咧。如果话即空即有啊，就明为佢就变化生啦。虽然本体系即空，但系佢有呢个慈悲啊，肯入呢个世间里边，或者以种种生于十方界度众生，咁啊明为佢就变化生，能够现身以种种神通度众生，叫做即空即有，就叫做变化生啦。佢善国利命，三道人能灭三界，识烦恼。我横观三界，身口识法性第一，都无为妖啊。咁啊，以上咧就系个别一段一段经文咧解释啊呢个信忍中嘅初地、二地、三地嘅菩萨嘅修行。以共咧利他嘅功德，咁啊呢处咧四句经文咧就嚟个总结，就系一种咧从上来信忍啦，呢个三地菩萨嘅智力以共利他功德。佢话善觉就系初地，佢就欢喜地善觉中道理，离咧 就屬於呢個帝地，即係離垢地啊，離一切破戒嘅煩惱。呢、這個明咧就屬於第三位賢慧地，賢慧地咧佢呢個智慧光明普照，所以叫做明。佛指初地、二地、三地菩薩，咁啊名為佢嘅三無人咧。三就係數目啊嘛，初地、二地、三地。道咧就係、是、所修呢個中道妙理。咁啊，初二三地個菩薩啊，同時都妙契中道實相嘅道理，所以稱為佢嘅三道人。呢三地咧都係妙契中道實相嘅人啦。佢能滅三界，悉煩惱。咁啊，呢一句咧就讚歎啊三地菩薩啦嘅斷煩惱嘅功德。咁啊，既然初地、二地、三地同修同證啊，呢個中道實相嘅妙理，同名為即係道人。咁啊，當然啦，就能夠斷除呢個三界色相嘅煩惱。所色即是空啊！一切色法本体空故，再不被呢个色法所缠所放，于色法中得到解脱，所以名为佢就能灭三界呢个色相嘅烦恼。佢还观三界身口色，咁啊虽然咧初二三地菩萨断尽呢个三界色相烦恼。但佢仍然咧還觀三界身口色嘅煩惱喎，點解咧？所謂即空即色啊，佢以呢個變化身，所謂有形有相入呢個世俗裏邊咧，係度眾生啊，視同我哋凡夫嘅境界一樣，所以話仍有呢個身口色，咁你叫做還觀三界身口色，佢法性第一。無為招啊，法嘅本性，諸法嘅實相，即係所謂咧中道與一成平等道。不過呢個名詞唔同，其實咧理論咧都係一樣。咁啊，法性就唔同法相啊，一切法嘅相咧就有千千萬別，有男地有女啊，有老地有少。有呢个情色嘅众生，亦有冇知觉嘅物质，咁啊，所以法相咧就千千万别，但系法性嘅本体咧就无二啊，所以叫做第一，唯一嘅中道实相，并无第二啊，咁你叫做法性第一啦，咁样叫做无为要咧。無的就即是一不自著的解，它不著於這個色法，所謂即色法本體就是空啊，所以說不會違於這個真諦，但是不壞世間，不壞色法，所謂即空即有啊，空理之中能夠現這個神通入俗度眾生啊，所以話無為俗，唔會咧遺棄於呢個俗世，佢能夠入俗度眾生。咁啊，既不為於真，亦不為俗，而相照真俗。咁啊，所謂一遮一照啊，遮照同時，所以我哋叫佢做法性，亦叫佢做第一，都為此一事實啊。唯一中道妙理，佢言为妙光大精进，斗率天王游益国，十字圆寂方便道，达无生照空有。咁啊，呢几句经文呢，就系同呢个五忍之中，属于第三个顺忍，即系从呢个顺忍啦。既然信心具足，信中道理啊，依中道理生嘅清净信啦。咁啊，我哋现在咧再进一步啊，就信于呢个中道理。 在这个四地、五地、六地啊，这三地菩萨里面呢，渐渐修行呢，顺住向于菩提佛果，所以叫做顺忍。咁啊，顺忍呢就有上忍、中忍、下忍。咁啊，现在我哋所诵呢四句经文呢，就系、是、属于呢个顺忍啊。嘅下忍位，下忍位咧即系十地中第四嘅言位地。咁啊，乜嘢叫做言位地呢？所谓言位者，言就系火焰。咁啊，嗰啲火就咪烧坏一切噶噃，不管好坏，照样烧。咁啊，例如嗰啲木屋，佢就照样烧啦。即使高楼大厦全部钢筋水泥啦，咁啊应该唔会火烛啦。但系要火烛起嚟烧起嚟咧，同样系烧冧佢。咁啊，火嘅威力咧，功能啊，就系、是、能烧一切。这个属于譬如，胃呢就属于法啦，在这个法里面讲啊，就是讲第四言慧地菩萨啦，佢比呢个第三法光地嗰啲智慧呢又要进一步，因为呢个再断一份无明，就再证一份法身啦，咁啊佢呢个自性呢、这个智慧啦，再光辉一步。能够消尽呢个烦恼，佢呢个智慧呢更进一步显化啦。所以从譬如、从法两种而立一个名，咁我哋就叫言慧地。咁咩叫做妙光呢？讲呢个言慧地菩萨啦，佢嗰啲智慧个光辉啦，啊，所谓妙不可思议啊，不能够以呢个心去思量。亦都唔能够以呢个口咧讲得出所谓呢种智慧光明普照一切啊，咁就叫做妙光啦。咁乜叫做大精进啦？精咧就完全冇杂，咁啊叫做精啊。进咧完全系唔会退，咁啊叫做进啦。再加个大字落去啦，就系、是、形容第四地菩萨啦。对于这个空假中三观渐渐是增上妙契中道，不久就会从第四地呢进入第五了，所以叫做大精进。兜率天王又一个呢，这一句经文就是解释第四地菩萨他既证到中道妙理了，他以慈悲度众生之时，他是乜嘢嘅地位，现啲乜嘢身呢？他会在这个兜率天里面做呢兜率天王，他能够呢游化益国土，教化众生，即是长文所讲的若菩萨啦，住八亿佛国中，作兜率天王，修八亿法门，行道品，化一切众生啊！个实字原籍方便道，咁啊呢一句呢就系、是、解释第四地菩萨有权智有实字。实字原籍呢四个字呢就系、是、解释呢个实智慧。第四地菩萨以真实智慧照一切法啊，都系从呢个因缘生啊。咁啊，佢就实之如，咁啊，原生之法本无实体啊，咁就叫做即，即下咧以真实嘅智慧观一切法，原生无性啊，当体空寂。咁呢个就方便道咧，咁啊，虽然菩萨啊以十二法清理心故啊，咁就叫做菩萨啊嘛。若无慈悲心啊，点样可以称为叫做菩萨呢？咁啊，既有慈悲心道人，就当用种种嘅方便法门，如同呢个《维摩经》里边讲啊，佢话智欲勾牵，都后令入佛智啊。嗰啲众生咧，佢喜欢乜嘢嘅咧？咁啊，尽量咧放上条线咧， 俾佢。咁啊，到到一定嘅程度咧，慢慢教化佢咧，然后咧，先至引佢咧翻入来呢个信佛呢一条路啊。咁所以菩萨度众生咧，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好似从前有一位系呢个舍利弗尊者，好似啊，我一下忘记唔知边一位尊者啊。咁啊，佢咧行菩萨道啊。他想學人的行菩薩道，那他有一次在這個路中呢，有一個人向他乞，他乞什麼呢？他說我母親病床，一定要隻左眼到和藥，那你醫得好 那你又為尊者為了成全他自己殺心就好了，你要一挖就將你左眼都挖出來給他。那麼這個人一拿著左眼一看，啊，他說害事，讲错咗，佢话左眼咧，医生话冇用啊，不能和药，应该右眼先至对啊。咁啊，尊者讲，或者跟你早你唔声咧，佢话你早声冇讲错啦，我最多俾只右眼都留翻个左眼睇到，都唔怕变成盲眼啦。佢话你讲就讲唔清楚，我俾咗个左眼嚟，你话唔对就不能和药，冇功效。咁如果再俾埋只右眼，我变成盲眼。后来佢一谂啊，唔得，菩萨心啊。咁佢再谂啦，虽然系菩萨心啊，亦都众生难度啊。咁由呢个地方我就明白啦，真系行菩萨道啊，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一定要自己断烦恼。妙契中道实相，从体起动啦，起种种方便权巧智慧咧，先就可以满足众生，度众生，咁咪叫做方便道。个达无生照，康有了达咧，就系讲以呢个智慧咧观察，就能够达到啊，达到啲乜嘢咧？无生嘅道理。咁啊，無生咧就係中道第一二嘅別名。